水的威，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双汇桥到四汇桥车行缓慢，中关村东路南向北方向中关村南路到北四环西路辅路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携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在这个周六上午的10:01，现在是02分了，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第947的榜单排名情况，今天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同来分享。首先呢，我们通过公告牌来了解一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蔡依杰《夜半超人》。第14位 Jin Lee 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 第13位吴夏《十万灰尘》。第12位洪卓立《献丑》。第11位蔡徐坤《It's You》。10位 TFBOYS 最好的那年。第9位丁薇风度。第8位莫文蔚绝。第7位 SHE 17。第6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 第5位张杰一路之下。 有背负在的路上都希望长出翅膀。 第4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第3位阿信当每颗星星。 每颗星星都在如云。 第2位邓紫棋倒数。本周冠军曲目华晨宇寒鸦少年。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47全球榜，首先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在香港方面有着非常好的成绩，而在全球榜上呢2周以来名次却不见起色。好，我们来听，继续排名在第15位来自于蔡依杰的这首《夜半超人》。 夜半3点钟的急曲给你感动，好入中你声线低沉，乱作一堆的空酒樽把你监禁，一片忧郁的气氛，没结果的拖拖拉拉插嘴喜爱你几 个人，但你口中想换着，他却把我拥吻，对我说敢不敢？我不要这个可能，却实在无力逃避相拥的体温。但遇上 Plan B 走醒的你反悔，三个都错得更深，又再想 Plan C 抽取今晚的晚，此刻最很接近，若这刻假装他调乱身份，如何才能脱身？静候位位都开心，可惜这位普通人怎可改动迷幻命运。 来自蔡依杰的夜半超人，在青春组合分庭抗礼的九十年代，草蜢就会比小虎队多了几分成年感和都市感。而蔡依杰今年个人的新专辑的主打夜半超人呢，复古华丽的曲风也会找到一些草蜢当年那种劲歌热舞的感觉。下面这首歌呢，虽然成绩仅仅排在第14位，但是在榜龄上却是拔得头筹，第947全球榜上榜时间唯一超五周，超十周也是唯一了啊，连续两档以11个星期的榜龄领跑恒星歌头衔。我们来听 Jin Lee 李欣妮的这首自我感觉还好。 自欲伸输出痛楚，负面幻象又想假冒我，抑郁算什么？不过是脑部强迫我，心那样强大，全是身体的错。真了解，叙述极清楚。是自认软弱又无助，但愿现在身躯不属我，悲哀算什么？请信任我，为你驱魔，让我哭，为何有错？只怕泪腺骗我，不接受缺陷才坎坷，自我都。都是难自欺，天给我这愁眉，不必生气，为何觉得地回避，从来没再引起，自信不必相信谁。 还是做自己好，未学似你。自问真心都属我，不可割寂寞。讨厌着我是你心魔，问你怎能嫌弃我？不要被你看破，请我共我和谈可我，自我都可自欺，天生都是难自。 留下无情。 走过残雪尘风蝉鸣又秋分沙大、时光都于心不忍烟火歌声孤枕又余生总算、抬头望见星月盼乱 来自胡夏新专辑亮相的主打歌《十万灰尘》在全球榜上榜三个星期，上周是第九，本周是排名第十三。从这首歌里边，我们听到了胡夏音乐当中的一些改变，比如近几年很流行的空间感、宇宙感，中间部分复古的女伶的闪回桥段呢，给人一种时光交错的感觉等等。但是呢，在这三个星期看来呢，本周的成绩不升反降，也许对于喜欢胡夏的人来说，会更喜欢纯粹的旋律情歌吗？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十二名，出现本周第一首上榜新歌，也是之前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榜单香港电台中文歌选龙虎榜上有着好成绩。我们来听洪卓立的新歌《献丑》。 沙发已闷透，也许坐得太久，谈话亦乏味，还在被记压着，谁共我比？若果懂得哲理，也许不必退避。曾天真相信我共你走得过生与死，从来未预备，缘分着地由别人伴你飞。用我尚有剩的一口气成就你，不后一生不要献丑，收起相簿别来怀旧，初讲的早已遗漏，怎么可永久？可否一一的揭秘，为何还在顾忌？如果想走不必搏斗，只需松开我手。想得继续献技， say nature, when you say my name in the darkness. 住进了深爱，你被永远珍藏。It's feeling like it.有月光，凄美着黑色的眼珠，迷路的小女孩，卷进身躯，请别害怕。I'm like 个人首张 EP 一的主打歌 It's You 四周前呢以第四名的成绩上榜，那之后呢榜位持续下滑，本周排名第11。作为大热综艺偶像李生 CV 出道的这个蔡徐坤，在榜目前的成绩和他的人气还是有一点点的偏差。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上周以冠军身份入榜，而本周呢却是全榜最大的降幅，上周第一，本周第十，来自于 TFBOYS 的这首《最好的那年》。 阳光要穿过雨到晴天，幸福要流过泪才看得见，我还要走多远，还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到你的身边。 那时候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 你的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我将回忆刻在时光里面。 最好的那年，再见， 所有遗憾害怕胆怯都挥手告别， 感谢你的出现，让我期待永远，就闭上双眼，下面。 那时候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逃不回的昨天， 你的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

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小东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的全新榜单第947上榜歌曲。这个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排名第9位，来自于丁薇的这首《风度》。 吹落一地的尘土，没有人清楚，穿过那条暗无人的路，走着不熟悉的步，看不清地图，我拨不开这放不清的雾，爱都让得出这没有人的路，我的双目为什么会模糊，那爱 一些潮流指向的 EDM 在开始的这个强烈光感冲击之后呢，关注度会有所下降，而对于偏文艺性偏艺术性的作品呢，反而会慢慢的热起来。丁薇和小提琴演奏家林朝阳再度合作的这首新歌《风度》，上周以第12名的成绩入榜，本周上升3位，排名第9。在第8名的位置呢，是莫文蔚和欣赏多年的方大同的首次合作《绝》。当年呢，方大同刚出道的时候，莫文蔚呢就被他那种复古的 soul 啊林歌的风格深深吸引。后来相互认识之后，成为了朋友。但直到 Caring 的《我们在中场相遇》这张专辑呢，才有机会和方大同来合作。合作的就是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绝》。 皮靴跳下 轻快轻的很结实，也吻过喉结，钻过鼻眼，有一些也没很绝，变成我边走边咋学，春花和秋叶美好也残缺， 起来追更多感觉，盼更多的声音， 找更多人来陪我，绝对绝， 看万物越来越深，我越来越火，一直都要秒着嗅觉，看我们越近越甜，我现在越火，一刻不知不觉嗅觉， 去过去，未来未来，达不到转身而去要坚强，不需要攻略，只要跨越，怪不得喜欢往绝处，遇到你好好，边走边在学，情话和岁月，暧昧也正确， 起来追更多感觉，盼更多的深夜， 找更多 And that's just how I like it. Live it, love it, make it. All the little things that come with life like it should. Nothing they can say can bring me down, come on. 看 万物越来越深，我越来越火，一切都要感觉嗅觉， 看我们越近越甜，我现在越我，一刻不知不觉嗅觉， 嗅觉。 充满呐喊的字眼，十七岁的我们在那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掌握环绕的世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 积累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歌坛保持高人气，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褒奖。入行25周年的莫文蔚的《绝》之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SHE 出道周年纪念单曲，由吴青峰来创作，成立17年的 SHE 这首歌呢也排在第七位。尽管呢时下的流量人气呢更多的是给了今年出道的新人，但作为去年歌坛一大收获的毛不易还是有着非常多的关注度。新一轮的主打给你给我上榜3周，在本周有4个榜位的回暖，排在第六位。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 第六来自于毛不易的给你给我。稍后在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947榜单的 Top 5歌曲以及离榜歌和全球推荐。 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

17秒，欢迎大家回到空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来继续我们一起来关注947榜单的排名。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的亚军，本周的第五位，来自于张杰的这首《一路之下》。张杰的 Mix Pop 概念以及全新的 We Life 企划呢，让他的音乐中的精致的 EDM 元素增加了他音乐上的多元化。那这首《一路之下》在全球榜上曾经夺冠，上周呢是位列亚军，本周也保持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好，那下面这首歌呢真的是有足够的戳心。想想看，在你人生中最好的韶华，那些错过的爱情，那些夭折的理想，会不会归结为不够年少有为呢？来听本周全球榜上升四名排在第四，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年少有为》。 跌

行多年来的口碑人气，终于让这首歌在本周成功爆发。当每颗星星成为了第947全球榜的最大升幅火箭歌，上周第14名，本周位列季军，升幅11个榜位，从榜尾一月来到了这个榜首的位置。好，下面我们要来听这个亚军小生的一位，这是来自于邓紫棋出道10周年的音乐企划的主打单曲《倒数》。 每一次呢在听华晨宇的歌的时候呢，都会想也许所有人当年在比赛中看到了这个小孩，会发现他的音乐才华，但也许真的不会预见到在他的音乐里会有如此张扬或者是饱满的能量。我们听到的是华晨宇为电视剧《斗破苍穹》演唱的主题曲《寒鸦少年》，是947全球榜的空降冠军。 傻瓜傻瓜， 本周呢全球榜上有两首上榜新歌，同时呢也有两首歌退出了竞争。下面要来听到的是上个星期取得了上榜五个星期以来的最好成绩第七名，但还是在本周榜单呢不见了踪影。这也是我们全球榜其实在多个主办台的榜单上都有着不错的成绩。好，我们来听来自于薛之谦的这首《肆无忌惮》。 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疑心惨淡，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急着闹翻，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

十月作家居住地是北京出版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拓展出版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已在海内外设立九处，包括布拉格、爱丁堡、加德满都、北京、拉萨、李庄、武夷山、丽江古城、西双版纳。作家吴宇初、马原、韩少功、余华、叶广琴、苏童、格飞等曾经入驻。再来关注，从七月初开放的王府井图书馆运营百天以来，通过馆内的读者参与文献建设活动，已经为500多名个人读者在王府井书店内选中的新书买单，以此增加馆藏图书上千册。这项被读者称为我看书图书馆买单的活动将持续到12月底，图书馆将放宽选书条件，鼓励更多读者参与活动。持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的读者可以在王府井书店一层到五层选择单价在80元以内的图书，将它拿到六层图书馆内现场办理图书入藏手续，再将其以外借的形式带回家看。每位读者每次选书不超过三册，全年累计不超过六册。图书馆提醒，如果读者所选书籍在图书馆内已达到最高副本量五本，那图书馆将不再入藏此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了周六上午的11:33。这个时段呢，我们带来的是本周的第二首没有继续在榜上的离榜歌。这首歌呢，在我们北京方面中国榜呢已经是多周蝉联冠军了。在全球榜上的第一周呢，是以第12名的成绩上榜，而上周还有着7个榜位的升幅，跻身到了 Top 5当中。但是本周遗憾退出了竞争。我们来听许巍的这首《我的爱》。 命运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但知你是该，你回头他都在。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你 深秋时分真的很适合听许巍的歌，感受他的一份暖心以及音乐深处隐隐的这份孤独。希望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听到这首歌。本周下榜来自于许巍的《我的爱》。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47榜单全球推荐板块。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这是来自于两位新加坡的歌手邱风泽和文慧茹的《凭什么》。 there were blood on my shirt. Step after step, I was moving on. 喧哗之中，祷告让爱为我带路。人性的缺点可清楚看到。 Searching for the sunlight, searching for the hope.I was lost, ain't nobody there. Blame it on the rain, it's dropping. Blame it on the trees blocking. Blame it on the earth, it's judging me there. Never ever did I blame myself. 冷若冷到冷漠，固执恐惧叫我去，危自卑我用信念强大。 Get my own way, push them obstacles away. Destination is to find a way. I believe tomorrow's gonna be a better day. Don't fall in your own hands, oh no. Don't regret in your own chores, oh no. Feel complicated, this game is suffocating. Slipping negative vibes, see our smiles slowly fading. 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推荐歌，这也是之前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有着好成绩，郑秀文出道以来第一张叫做 Sidetrack 精选集 Believe in Me 的新歌主打，是与王嘉尔所合唱的这首 Career on Me。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推荐歌。在中国榜上多周蝉联的这个许巍的《我的爱》呢，荣耀之后匆匆离榜，而丁薇的《风度》呢，则是稳步上升。下面我们来听的同时是在中国榜取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有着传统情歌的迷人味道，来自于沙宝亮的这首《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片伤。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回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还给你一寸心。回来不问情，烟雨落窗上，红颜染四方。回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回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扇窗。你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哀伤。留给你一次

圈一圈，全世界陪我失眠，等待之后又是等待下一个光。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全球榜上海方面的推荐曲，来自于汪苏泷的《全世界陪我失眠》。之前呢，作为广东方面的多周推荐了王子健，可以说是在广东本地歌坛，得到了很多的关注的歌手。那时隔八年以后，再度以新人的姿态回归。那同时在今年八月底呢，他也举行了自己的个人音乐会。好，我们来听王子健这次演出的主题曲《一起长大》。 别说穿生活让我们都疲惫，别介意每次终约不成的聚会，所谓的成长啊，是不是要懂得孤单？到什么时候我们再喝一杯？谁不曾有过那些小小误会？正因为你是我好朋友，所以没所谓。回想放肆无比那个自己，有一点后悔。如果忘了最初的简单，你会不会陪我找回？我们一起疯狂，一起快乐，一起长大。就算这世界不经不觉已变得好复杂，走在现实里也有了不一样的步伐，至少可与你不顾形象地说一些蠢话。 一起长大，这是广东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王子健。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呢，我们在上午十点的节目当中会带大家进行榜单旅行，看看各地当下最流行的歌都是哪些。稍后北京乐广播带给大家的是小航为你主持的节奏驾到，我们明天上午再会。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蔡依杰《夜半超人》。第十四位 ，Jin Lee，《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 第十三位，胡夏，《十万灰尘》。第十二位。红桌丽献丑。第十一位蔡徐坤 It's You。 第十位 TFBOYS 最好的那年。 最好的那年再见。 第九位丁薇风度。第八位莫文蔚绝。第七位 SHE 十七。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 第六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 第五位张杰一路之下。 又被留在了路上，多希望长出翅膀。 第四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 三位阿信当每颗星星。第二位邓紫棋倒数。本周冠军曲目华晨宇寒鸦少年。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